中央啊，攞个超过600票啊，你投边个都冇用噶啦，系咪？你多鸠鱼噶嘛，系咪？你只会系做王嘅啫，你只有可能系做王嘅啫，你只有可能做嗰个王咧，系习近平所 所想 所钦点嘅，系咪？咁你咪做咗瓮中之鳖咯，俾人哋引军入瓮咯，系咪？即系咁样讲嘛。既然嗰个系六百，即系既然中共永远都有超过600票嘅，你只会系做王噶咋？你戆鸠噶？你点会俾个 Mandy 你 噶？ 你调翻转头走去谂啦。喂，你中共有601，有600票以上啊，佢根本就唔会俾机会你做王啦，系咪先？喂，你即系去到咁样，你个300多票系可以冇乜意思嘅啫。 而佢哋嘅最理想嘅讲法咧，我系想留选。我有呢300多票，我就想留选。但系、哦，又基于同一个原则、哦，如果中共有超过600票嘅话，你嗰300多票够唔够留选啊？都系唔够留选噶嘛，都系唔够留选噶，啱啱先？但系如果你话参与呢个小圈子选举系赋予合法性嘅话，其实你嘅即使你300多票全投8票。其实你都赋予咗呢个不公义嘅选举，系 K.O. 咗呢班白票派噶嘛？你呢班300多票嘅白票派系注定输硬噶嘛？从来都系少数嚟噶嘛？咁你咪俾人话俾人听咯，超你有瘫痪我选嘅，你瘫痪唔到，但系你又输鸠咗。 唔系你更 你喺度话，即系呢、這个文咧，即系咁讲啦。 唔系你更加俾人 话民主300+咧。做唔做到关键少数唔知，但系捆绑白票就一定系失败嘅少数，一定系失败。唔系即系而点样先个 scenario 系点样先至可以成功留选呢？哦，就系因为庄曾同埋林郑嘅票数势均力敌嘅时候。你先至係有機會令到你先至可以有機會咧，令到即係成個冇即係兩輪投票啊，都冇人過半先至留到選啊嘛。 嗯， 係咪？但係同樣道理、哦，喂，如果兩個人都係勢均力敵而唔過半嘅時候，咁你呢300+是但倒向一邊，就已經做到王啦。條數都係咁計嘅啫嘛，啱唔啱啊？势均力敌而唔够600票，你系倒向任何一边，都系决定性噶嘛？系咪啊？即系如果你有能力做王，你就有能力做留选；你有能力留选，亦都有能力做王，系咪啊？条数一样嘅啫。 即系其实讲讲到尾， 但系你讲。而家民意系走向边咧？好清楚，就系、是、走向曾俊华嗰边。但系当然你会睇唔顺眼啦、啊。喂，呢、這个人屌你老味反民主冚家产，即系建制派嚟嘅。喂，你班有盲啫，你班港猪嚟嘅啫。点解我都要咩啊？ 咪同埋去到呢个状， 佢会咁样谂啦。但你会点讲啊？ 但你去到呢个状况，喂，即系你既然又可以留选，又可以做王嘅话，喂，其实咪俾咗300+一个好嘅机会。喂，你倾唔到怼冧831，你倾唔到好多靓嘅雕。喂，你起码有嘢倾到翻嚟先啊嘛。 嗯， 即系其实亦即系话，喂，嗰三正因为你有个300票嘅 uncertain， 你更加唔可以投，更加唔可以投白票。 嗯。 基本上就係攞住嗰300票，大家走去同嗰兩個候選人或者嗰四個候選人講價高者得、 啊、 你個個都要我嗰300票嘛，係咪先？ 嗯，係啊，即係其實講真，你變咗就係其實你係有個 bargaining power 喺度，係有 bargaining power。而問題就係話你唔係話計數咁簡單，而條數係流動噶，因為鐵票係一個實數，一個死數。而最後尾我哋講，除咗民主300+呢班人。可能是关键少数之外，那班游离票，那班举棋不定的人呢，都是游离，即是这班人，这一班，这一条数都是一个变数来的嘛。如果这条数为什么是变数啊？就其实讲真，其实他们都左望右望，左望就是你林郑够不够票，够票，而中联办手瓜是够硬的。那讲真，我就要看、哦、